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63集。云城热闹了，郝队停好车往这边走。 怎么了？ 他看到陆兆颖好像有点愣。陆兆颖收回目光，他侧了侧头，压低声音， 那个戴墨镜的认识吗？ 顾西池的私人消息一直被人保护着，尤其这几年想要拿到他的一张照片不容易，但江东叶手里有。这照片是顾西池早几年的照片，这些年江东叶也找不到他的消息。他给陆兆颖看过，陆兆颖当时在玩游戏，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人，但就算是惊鸿一瞥，顾西池那张酷似明星脸的脸他也有印象，个人气息太过明显。郝队手里自然是没有顾西池的照片的，他往那边看了一眼。 不认识。明星？ 陆兆颖摇头没有再说，心里也不太确信，江东叶花费了无数人马找的人就这么被他轻易的在云城碰到了，那江东叶是有多惨呢？虽然是这样想着的，陆兆颖还是拿出手机低头给江东叶发了条消息。顾西池问了秦冉宁威的病房号，很轻易的就找到了他的病房，不过病房空无一人，连门都是开着的。 请问这个病房的人去哪儿了？ 顾西池取下墨镜，伸手拦了个护士。他伸手指了指病房的方向，笑道。护士看着他的脸一愣，然后凄凄哀哀地回答。 在22楼做手术。 手术？ 顾西池愣了一下，不动声色地询问。 截肢？ 是恢复手术。 护士摇头，神色略显激动。 听说是一位程医生亲自主刀。 其他再多的护士就不太清楚了。 好，谢谢。 顾西池往旁边侧了侧，让开了一条路让护士离开，又拿了个鸭舌帽扣在头上，直接去地下停车场等秦闪。20分钟后，前队压着一帮人回警局，秦闪跟木南回医院。他们从穆家出发的时候才知道宁威在手术，木南直接去22楼手术室，秦冉转到地下停车场。顾西池靠着角落里的墙，因为太黑看不清他的脸，他取下墨镜挑眉道。 上次本来想说要是能找到程俊能救你小姨，不过那家伙不好请，没想到我一来你小姨都被他推入手术室了。 秦冉捏着自己的手腕，卫衣的帽子也被他重新扣上了，只能看到精致雪白的下颌。听到顾西池这一句，秦冉抿了抿唇，他靠在旁边的车头上，车子也没有响。所以我小姨的腿有希望恢复？ 你要在国际医科待过，就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。 顾西池往前面走了走，跟秦冉并排坐在车头上，偏头笑了笑。 他可是国科的有名人物。 国际医科每年美国都会派代表参加，也会送进去一部分学员进行医学交流。那是好几年前，国内医学还比较落后，也是第一次加入国科，送去的学员不受重视，里面的医学博士从来不指点他们问题，只会草草的敷衍让他们学好基础。程俊就拿着一本10厘米厚的医科大典堵在了实验室的门口。都是新学员，那时候水平差不了太多。程俊也是新学员，他也没有做什么，就搬了个板凳，拿着医科大典坐在实验室门口，十分有礼貌地挑衅那些国外学员。这些新学员都不太在意程俊这行人，有时候还会指着新型仪器问他们知不知道那个叫什么。对于程俊的挑衅，他们一开始都没有放在心上。然而最后，别说跟程俊同一批的新学员，就算是比他早一年来国科的学员，都被程俊 给锤哭了。那段时间，国科新一届老一届的学员都疯了，被虐得怀疑人生。最后还是那些博士请了花国院士才出面制止了程俊。那一次之后，国科改变了局面，那些博士的面子也丢得一干二净。 你小姨的腿是意外还是人为？ 顾西池没有跟秦冉提及这些，昨晚他就看出来秦冉的情况不对，不过那时候情况紧急，他没有多问，就匆匆地赶过来了。 人为。 秦冉眯了眯眼，顾西池偏头看他。 要帮忙吗？ 不用，我能解决。 秦冉站起来，他伸手拉了拉头顶的帽子。 你先找个地方住下，正好来了，找个机会我带你去看看我外婆。 22楼，秦冉到的时候，陆兆颖跟郝队的人都在。手术室里不断有医生跟护士来去匆匆地穿梭着。木楠嘴唇紧抿，他看了一眼秦冉，然后又垂下脑袋继续站着。气氛沉默，陆兆颖摸摸自己的耳钉，难得的没有插科打诨，只是安慰了秦冉几句。下午1点，一直紧闭的手术室大门打开了，程俊率先出来，他一手把口罩拉下，一手正解白大褂的扣子。陆兆颖本来靠在墙上的，有些无聊的在看着手机，见他出来率先站直，开口道： 俊，情况怎么样？ 走廊上的人下意识的都看向程俊。程俊的目光在走廊上转了一圈，看到站在最后的那道清瘦的黑色身影，淡声开口： 手术很成功。 木楠一直绷着的心终于松了下来，他沿着墙壁十分无力地往下滑，坐在地上。没过2分钟，医生推着宁威的病床出来，他眼睛紧闭着，脸色挺苍白的，麻药的时间还没过，左腿缠绕着白纱布，缠得细密，看不到一丝的血迹，完全没有昨天看起来的那么触目惊心。秦冉走过来，确认了一下宁威的状态，悬着的心松了下来。他偏了偏头，看向程俊，声音又低又哑： 谢谢。 程俊把白大褂随手扔给一个护士，正低头看院长递给他的一份新数据。听到声音，他挑了挑眉，不紧不慢地回了3个字： 不客气。 秦冉跟木楠去病房等宁伟醒过来，陆兆颖跟郝队两个外人就不太方便跟着两人进去了。程俊每做完一场手术，都会跟一群医生开一个研讨会，主要是他帮其他的医生解决疑问。 听说人为的。 郝队正开车去前队那边，他偏了偏头看陆兆颖，忍不住问道： 你说谁没事就害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啊？ 那中年妇女还是一个身体有缺陷的，没道理呀。陆兆颖靠在副驾驶座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转着手机，摇头道： 哎，我也不清楚。 手机震动了一下又一下，郝队就提醒陆兆颖看手机。陆兆颖低头，全是江冬夜的消息： 我让人把国外翻了个底朝天，都没有找到顾西池的影子，你随便去个云城就能碰上？你先让人盯住他，我晚上就到。 顾西池似乎藏得比以前更猛了，以前江冬夜还能稍微摸出一点他的大概方向，可最近连顾西池到底是男是女都查不出来了，所以江冬夜才想方设法让程俊帮他查。眼下陆兆颖说在云城看到了酷似顾西池的人，若是以往，江冬夜才不相信陆兆颖的鬼话呢。可是他实在是找不到顾西池的半点消息，别说酷似了，就算只是一个背影像，江冬夜也会第一时间赶过来。陆兆颖的手搭在车窗上，看着江冬夜发的消息啧了一声。江冬夜晚上道：若顾西池真的也在云城的话， 那云城可真的是热闹了。医院 VIP 病房，陈淑兰最近两天精神比往日要好很多，护工帮她倒了一杯水笑道， 好久没看到你的外孙了。 陈淑兰手上拿着一个手机，满是沟壑的手指点开里面的视频慢慢看着，听到护工提木南，她眯了眯眼笑得和缓。 他前天打电话来给我说，他参加了物理竞赛，晚上要去参加培训。 病房里响起小提琴的音乐声，护工最近都习惯了，陈淑兰没事就看那个视频。 哎，您外孙女儿拉得真好听。 护工把水递给陈淑兰，由衷地赞叹， 你也觉得好听是吧？ 陈淑兰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偏了偏头看向护工，声音听不出来情绪。护工就笑，他把杯子又重新放好回道， 当然好听了。 等护工走了，陈淑兰的目光才转向了手机上的视频。这是宁晴给他发的秦宇的小提琴表演。他一双浑浊的眼睛，目光渐渐变沉。好半晌，他闭了闭眼，关掉了视频。翻出电话簿，手指有些颤抖地拨通了宁晴的手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